新团归属的状态，特别得到我本下次频道，现在是高梦创播告新闻。对配纳娃娃曲斯光的目标文告我讲，登记之的月月代将开始为民政之政，为社保双部月代将涉到辟王东黑古后社计两黑监察与目标之政动线，加二十的公共卫生防患诊所提供这一款的目标。卫生部长现已看到社交网站答问答，年龄满十八岁的人为的执政这一款目标来完成基本执政程序，或者是作为对价值。本地的冠病单的新病例量缩时的超过五千起，报值在638起。另外有五人病史，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81起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的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落到肯定程，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24,184起，其中直在340人死亡。随着我国上个月起向所有以执政目标的旅客展开边境，旅客已经慢慢回流。到上个月月底，将以机场的乘客量保证一倍以上，达到目前之在的近40%。另外，到嘟嘟者隔属的长洲墨野区，通过我国陆路关卡出入境的人数达到95,300人次。根据移民与关卡局的数据，上个星期五长洲墨在食到在日出境的人数达到491,400人次，入境的人数为469,400人次，出入境人次总计比上一届长洲墨，也就是上个月15号的耶稣受难日长洲墨加了大约一倍。冠病目前爆发以来，大约有97,000求职者通过劳动力发展局的流动职业联系站，接受基本的职业咨询，或者是报名获取个人职业指导。过去五年，流动职业联系站已到传到所有24个租屋区，举办了166场的活动。马来西亚新增加直采抗54起冠病病例，早日的新病例之中只有一起由境外输入，其余拢是本土的病例。累计病例达到445,535起，其中索兰莫的新病例上在达到547起，吉隆坡113起排队子，冰城队三60起，早日后三人病史。西九累计死亡的病例增加到35,567起。俄罗斯好战二的车企亦将正式向乌克兰宣战，有传言指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到俄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日全面动员后备部队向乌克兰宣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贝斯科夫回应的时候，那这是无可能。甲黄牛嘅新闻报告网。